彩虹的家乡，让每颗心儿享受阳光，敞开心扉，让歌声流淌，美丽的花儿尽情绽放，不必在意那陌生的脸庞，让快乐歌声做桥梁，不必压抑那幸福的向往，拍起手儿就跟我唱，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的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的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的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的蹦蹦吧。心儿享受阳光，敞开心扉，让歌声流淌，美丽的花儿尽情绽放，爱在你我的身体里荡漾，穿越每个生命化作海洋，用音乐作家，用心做门窗，拍起手儿就跟我唱， 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的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的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的蹦蹦吧，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 拍起手儿唱起歌儿一起飞翔，美丽地方快乐天堂自由向往，拍起手儿唱起歌儿一起飞翔，美丽地方快乐天堂，拍起手儿就跟我唱， 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 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 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蹦吧蹦